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深爱了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 心，只能背对背，无法心。

清晨里出行，看不见你，这样的日子我已经不太在意，也许我从来无法捉摸你的心，然而早已习惯你的离去，等待你是我一天的心情，这样的日子我已经不太在意，也许你从来无法了解我的心，然而早已习惯为你伤心。谁说爱情不会有奇迹，我们之间相爱并没有错，只是不该在这里先相遇。谁说爱情不会有奇迹，我们之间相爱并没有错，只是不该在这里。